碎了一段好时光。虽然现在你在远方，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房。 谁把星光点亮？谁不在？